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我记得萱草，我们最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啊，做过很多关于校园和青春的故事啊，这个话题。这一期呢，我们回到过去吧，聊一聊曾经最喜欢聊的那样的话题啊，说一说你青春期里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对，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很青春嘛，对吧？大家就是喜欢在我们节目中找到青春的感觉，找到治愈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回归老话题， 啊， 老本行了，希望能够带大家又重温一下那年美好的青春。 对，我记得我们之前做过很多什么自己的同学呀，还有自己的老师呀，室友啊，还有聊过初恋呀，聊过十七岁啊，就说过很多这样的话题啊。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汪苏泷的《忽而今夏》。 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 我觉得也是蛮青春的一首歌，看看我们听众朋友在青春期里都有怎样的故事啊。这个叫做苏的朋友，他说呢，默默的喜欢一个人九年，因为他真的太优秀了，后来我也逐渐让自己变得更好，但始终离他越来越远，他却只能是我心目中的白月光了。 是，好多有一个朋友在底下说同感同感。 对，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有一个很优秀的人，遥不可及的人，我们一直朝着他跑，然后虽然最后也没有追上他，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奔跑的过程中，我们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了。 这其实就是一个很美好的青春，是青春里比较迷人的一个地方啊。 对对对，真的是。 有些缘分是注定的，怎么努力也没办法，小树发过芽，也未必能开花。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 小疯子他说呢，初中喜欢一个男生，能在一起的时候呢没有去表白，后来的很多个晚上我都梦见他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可是呢我们几乎已经不可能再遇见了。 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在青春里忽隐忽现，挥之不去， 是 就像一个幽灵一样。 很想问问大家，那些青春期里能够让你入梦的人有吗？是哪个呢？ 一定是莫大人。 莫年莫大人，那个狰狞的面孔是吧？哎呀，又做了场噩梦。 那一定是个美梦，春梦。好。 我没有讲话，因为怕眼泪落下。 下一首来自于中班尼的《你好那时》。 你笑得像一头恶犬，他说呢，看到这个话题，脑中有很多记忆就浮现了，但是非得让挑一件最难忘的出来，记忆突然又变得模糊了，难道是我年纪太大了吗？青春期离我太遥远了。这条同感的更多。 是，其实是这样的。让大家讲一件故事，大家会觉得有很多件可以讲，但是哪件呢，好像哪一件都没有记得很多细节，又不好讲记忆最深的是哪件，是吧？ 对，就总觉得青春里的回忆都是有一点泛黄的，加着浓浓的那种滤镜的感觉， 是 就像电影一样， 老电影一样。 对对对，我这个朋友的名字也真是，你笑得像一头恶犬，突然我就不敢笑了。 说的就是孟大人是吧？恶犬。 你走开。 倾诉每一字一句是你深深的祝福。 一只妖妖念，他说大概呢就是情愫出生的时候，你望向我的目光，与三年过后时间沉淀，你变成了忽明忽暗的不悔时光，是我独享的遗憾和渴望。暗恋情长，负重前行，悔与不悔。 哇、 这话说的太文艺了。 嗯，对对对。突然想起了前两天看过的一个青春电影啊，但是是一个国产动漫，叫做《昨日清空》不知道你们看了没有？ 没有哎。 当时我是刚好在长沙，然后那天没事儿就去看了一场电影，觉得突然回到了小时候。记得萱草就特别像我们小时候看那个男生女生那个杂志里边的那些故事 啊、哦，明白了， 嗯， 就是很美好的那种， 很有意思， 嗯。 对啊，既有友情又有爱情，然后又有错过啊，又有最后的缅怀之类的。 它是个动画片是吗？那我找时间的话去看一下。 对，就特别像那个日漫《你的名字》那种风格。 哦， 对对对，今天我们很多歌也都是那个电影里的插曲啊，觉得蛮好听的。 为长大的肩膀起舞，命运早已安排我们会同路，转动起起舞，时间会记住你我曾走过的路。 环游是无趣 KD， 他说呢，老是在前面马路骑车颠了一下疯狂尖叫，我和小英在后面笑还不够，还要拍着车把笑，还被老师回头目击了。老师前面颠了一下就疯狂大笑。 拍着车把笑，这个太生动了，拍着大腿笑，拍着桌子笑。 对 呀、 啊，我想说你是大撒把吗？拍着车把笑。 太可爱了，这个也是个技术活啊，拍车把。 我讲没讲过？我记得以前节目里讲过，我小的时候有一天下雨嘛，我还特别逞能，我觉得一手骑车一手拿伞就很帅，然后我就那么骑回家晚上，结果就是因为我身后还跟着两个我们班的男生。我就特别想在他们表现一下、啊、结果有个大水坑你知道吗，把我给坑了，我直接摔下去浑身都沾满了泥巴。 天啊，这两个同学有没有过来扶你一下？ 他就问你还好吧，没事吧，我说嗯 I'm OK。 你怎么刚刚还很美的，怎么变得狗吃屎了？ 对，我第二天我就不想上学了你知道吗。 真的，而且小时候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就是觉得在那个当众出丑过一次之后就不想再面对他们， 差点我就让我妈给我转学了。 太可爱了。下首歌来自刘旭阳的《毕业婚礼式》。 走进那个熟悉的教室。 安爸爸，他说呢，我作死的把两位数的体重吃到了三位数，现在亲妈都嫌弃我了。 这是青春的时候吃上来的是吧？然后就这一生都没法减下去了。 应该不至于吧，我觉得青春期还是长身体的时候，还是应该多吃一点。 但是大家就尽量的就是那个个头往上窜，那横向的就不要了。 对，这也挺尴尬。 嗯。 同桌的男子暗恋着女子，都怀着你和他的心事。 遇到了疲倦。 浩文旅他说呢，大学那个他陪伴了我整个大学，我从1米8140斤变成了200斤，他呢从1米6882斤变成了100斤，两个吃货大学基本吃遍城市的所有街道，最后异地就没有然后了。 哦，这成200斤了，我的天呀。 对，我跟你在一起，然后我们两个互相变胖变肿之后，哎，又分开了。 哎，可能是真的很开心吧，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开心才会吃胖的，如果你整天很抑郁的话，怎么吃都不会胖。 你看这个朋友，他叫做你眼中有春雨秋，他就回复了，他说他100斤没什么事儿，你200斤就难受了。 对，还真是这样。其实168100斤还算刚刚好，女孩子。 对，82斤也太瘦了是吧。 嗯，对。 同桌的男子暗恋着女子，都怀着你和他的心事。 橘子芒果他说呢，记得高考当晚吃完散伙饭，和高中喜欢的他牵手走过一条街，现在7年都过去了，好像依旧可以听到自己当时的心跳，还有他嘴角的笑。哎，好美好的好唯美的片段啊，一个画面被定格了。 忽然想到周杰伦的那首甜甜的是吧，就各种、 嗯、 哎，粉红泡泡呀，还有什么你嘴角的冰淇淋都要尝一尝什么的、嗯、那种画面。 天，不是，突然好猥琐，听你这么一说。 你干嘛这么想？我又很污吗？ 想多了，想多了。 来自于王一博的年少心事。 嗯，这首歌呢就是昨日清空的一个插曲啊，记得好像是有王一博在里边配音的。 哦，是吗？那这首歌应该也是新歌了哈、 嗯、 因为那个电影也是刚刚出的、 嗯、对。 有一次经过那条黄昏的小巷，是否还是年少时模样，走过倔强。 申瑶他说呢，初中和同学情书恋爱，后来班主任听到风声后就先我们单独面谈了，然后狡诈的班主任诈我说他说了是我先追的他，然后我就气愤地回道明明是他追的我，然后这件事儿就这样被班主任诈出来了，然后我们俩就这样被活生生拆散。哎，我这个猪脑呀。 班主任他是有两把刷子的。 嗯，就你知道吗，其实老师和家长最擅长的就是炸了，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被炸，所以说特别的不开心。就 你为什么经常被炸？你是经常恋爱吗？ 没有，不是恋爱，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吧，反正就犯点小错或者有什么点心事，就本来是自己的小秘密嘛，他们非要拆穿，你一定要给问出来，就觉得那个特别的没有自尊，特别的没有人权。 对， 对对对，就是那种家长就一定要偷偷打开你上锁的日记本，看看你到底写了什么、 嗯，对对对，真的好过分。其实这样，如果我将来有孩子的话，我是绝对不会这个窥探他的秘密的。 你还是先从有孩子开始吧，先不要想以后了。 嗯，现在有个老婆再说。 是的。 当然也可以没老婆先有孩子 啊，那也行，我大人。给你一个赞。 黄昏的角落，我们倾诉着疑惑，阳光照进不愿醒的梦，揭开心房，再绕过迷惘，故事总是匆忙。 831143里他说呢，青春期最难忘的经历呢，应该是喜欢老莫和认识萱草的这些年，点点滴滴都很难忘，教会我成长，教会我做人做事的道理，让我始终记得不忘初心。 哦，真好啊， 我们的铁粉、啊、 就是和我们有关的， 青春。 可是这位朋友，你为什么要用莫大人的头像呢？你这样就偏心了。你应该莫大人和萱草的头像一分为二，就合在一起当头像。你对，你这样很偏心哦。 别整得跟结婚照似的。 不是的，就是把我们两个人的微博头像，就是踢一半拼起来。这样的话，大家才是不偏心的。 对，你知道吗？你说这个合照，我突然想起之前的那个特别火的官宣 啊， 你看了吗？ 我知道呀，唐嫣和罗晋结婚嘛，官宣。 对对对对对，那天大家全都官宣。 莫大人，哪天你有女朋友的话，你就官宣一下吧，你就说我脱单了。 可以可以，一定要这个广而告之一下啊，奔走相告。 第二天官宣，我分手了。 这也太快了， 就这么快。 才明白为什么那是热烈的目光，生活一直向前，你别退让。谁也试过用尽全力与这世界碰撞，那是最好的模样。才懂得那时候沉默不语的泪光，告别时未再见时的脸庞。青春是一场生死历劫，却依然疯狂追逐的一束光，追逐的一束光。 下一首歌来自周深的《来不及勇敢》。南风知我意，他说呢，十八岁的时候你逃课来看我，栏杆呢刮破了裙子，你说这才是真爱。成人礼拿着蛋糕坐在马路上给我过生日，你说感谢命运。大学四年没有联系，你说最近过得好吗？刚才你说吃米线，十一点半去接你， 很浪漫， 真的好浪漫。 对啊，这两个人是从十八岁开始到现在哦，是吧？ 嗯，对，真的很好，真的很好，特别羡慕这样的感情。因为其实很容易你在经历了一些事儿，比如说高中到大学或者大学到毕业之后，就都会有很大的变化，你的审美啊，包括各方面对另一半的要求也会不一样，很容易移情别恋的。我觉得能这样一直走到你现在真的是挺幸福的一件事，而且感情如初，那种感觉一直没有变。 嗯， 羡煞旁人。 对啊， 让你一个人孤单，我害怕青春就此离散，让你很成遗憾，你我从此无关。 白泽本白他说，最难忘的呢莫过于跟一群死党天天逃课喝酒打架，在被老师训话的时候呢背着他做鬼脸，现在想想虽觉幼稚，但仍然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 嗯，对啊，青春真好。青芒苏他说，高考冲刺的时候，他作为班级代表在国旗下演讲，前一天告诉我他的演讲很特别，叫我一定要听。第二天演讲的最后，他史无前例地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唱了一首歌，忘的是我的方向，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会一直在你左右。 哎呦天哪， 好浪漫啊， 我的少女心都出来了。 你知道吗？开始特别担心他会当面喊那个某某我爱你之类的，估计就要被处分了。还好很聪明啊。 对，还高考什么呀？直接叫家长。 对。 那我觉得这个男生他能作为代表去国旗下讲话，应该挺优秀的吧？ 对，很优秀的学霸吧，应该是， 对对， 而且又很强的工作能力， 学霸又浪漫，这完全就是霸道总裁的那种感觉。 空谷低回溪流声，他说呢，毕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偷偷看你的机会了，好伤啊。 对，不过还是可以考到一个学校继续偷偷看呀。 嗯，就是青春里其实暗恋的故事更多，很少有这种像刚才那个同学那样当面的去表达出来的，大部分都是偷偷藏在心里作为以后回想的对象。 嗯，节目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许飞的《时光遐想》。 嗯，装纯的特伦苏他说呢，初一开始喜欢一个女生三年，表白了三次，最后用三年时间把她放下了，我的青春里都是她，现在有时候会出来聊天，但是我已经放下她了，我们现在成了好朋友，我一点都不后悔，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现在的我更憧憬爱情，也变得更理性和成熟了。 嗯，这就是一段好的青春吧，青春的感情。 嗯，对，真好。 爱吃草莓的考拉羊他说呢，跟扬言要找人做我的男生我成了好朋友。 哦，还真的是，就上学的时候很多那种，就是我说我是学校的扛把子，或者是我要纠结一帮人去打另外一个人，想想现在觉得好幼稚， 太幼稚了，什么打来打去的，有什么意思吗？ 嗯，对。 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有没有那种就是一霸王那种，就是纠结一帮兄弟跟着他。 对对对，特别的好笑，现在想想真是太可笑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遇到之后，大家都会相视一笑。 就觉得太中二了吧，是不是？ 对对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好傻。嗯，现在应该没有这种情况了，只有我们那个特定的年代才会有这样的产物。 对，现在要这样脑子真的是秀逗了。 对，同学你没事吧？ 嗯。 杨杨杨他说呢，青春期谈了一段人生中最难忘的回忆，他追了一年多最后在一起，却在高中的时候与我分隔在两个世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看他最后一面。我想你了，在深夜的时候我总是会看你的留言板，只能通过他们的留言才能知道你父母和妹妹的近况，这个名字是我注定要一辈子埋在心里的痛。哦，这是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同学就是自己喜欢的人去世了，真的是很伤啊，就像偶像剧一样。 真的有的时候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你就会觉得恍如好像在演戏一样，就很不真实。 你是片刻的呼吸，烟火绽放的灵性，是光影中飞舞的轻盈。 哎，说了这么多，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嗯， 说了好多关于青春期里的回忆，突然想起了我的青春啊，可是它真的好久远了，真的有点模糊了，那些细节都想不起来，只有感觉还在。 不过我觉得我们偶尔也可以就是找一个时间坐下来好好去想一下那些回忆哈，去想一下记忆里的人和事情。嗯，好像就回到了那段时光一样，就找回了自己那些年的快乐。嗯，也会有一种不忘初心的感觉吧。嗯，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以前发生过什么事情，以后呢要怎么爱别人，要怎么样生活。 对， 嗯， 对，其实最近也认识了很多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从最早开始听的很多都是初中啊高中啊大学啊开始听我们的节目，到现在都已经毕业了。嗯， 就是觉得好像我们也是大家青春的一个不能忘怀的记忆一样，所以也非常感动吧，能够在你的青春里留下那么一笔。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呢你想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可以关注这个酷我音乐调频的账号，在新浪微博里最好是特别关注啊，因为我们会不定期的发送这个互动的这个话题，这样的话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收到通知，然后呢参与我们的节目了。 好的，那我们下周的节目再见啦，拜拜 拜拜。远去再鼓起勇气握住你手心，穿过光看昼夜交替，穿过风骤然再停息，穿过你穿过青春的眼睛不定，闭上眼任遐想继续，像海浪